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李瑞。今天是2021年9月5日，星期日。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到北京首钢园夜市模式今晚闪耀登场。 北京协和医院转化医学综合楼今天启用，7万多平方米开放运营。 广州市越秀区出现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调查认为是收垃圾时意外暴露感染。 山东一小学入学要求房产套内面积超过60平方米，当地教育部门作出回应。 4天花费55万药费，患儿家长称用药经过同意，医院没多收钱。 96斤60银51铜，中国代表团连续5届残奥会金牌奖牌双第一。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案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请刘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刘工你好。 哎，刘瑞你好。 请刘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的天气情况。 好的，今天夜间呢，前半夜基本上都是以阴天为主，这个能见度呢有6-7公里，天气还是不错的，不影响大家的户外活动。半夜前后啊，有一股冷空气正在靠近北京，会给北京带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这次降雨呢比昨天的降雨要弱一些，平均雨量应该是能够达到中雨的水平，局地可能会出现暴雨。这次降雨呢一直持续到明天中午前后，这就意味着呢明天的早高峰恐怕要受到明显的影响了。明天早高峰呢虽然这个雨强比昨天要弱一些，但是话呢毕竟还是一个连续性的雨，所以道面是非常湿滑的，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驾车出行还要注意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明天中午之后呢这个天气逐渐转好，会下来3-4级的偏北风，气温并不是很高，明天的最高气温也就是25度，应该说呢这个气温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但是呢有3-4级的偏北风，年老体弱的朋友要适当的加件衣服。未来几天呢基本上就是工作日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气温呢又下降了一个台阶，最高气温基本上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之间。整体来看早晨凉爽舒适，这个适宜晨练，白天呢天气也不错，也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李瑞， 那下一周整体的天气趋势会有什么样一个走势呢？请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本周工作日，就是这个下周工作日啊，基本上就是明天上午有雨，那是周一，从周二开始基本上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基本上维持在26到28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8度之间。不过呢到了8号或者8号到9号的时候呢，有一些小股冷空气活动，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阵雨，但是对城区并没有任何影响。 好，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中雨，局地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易碎？你看，其实实际上是两毫米都没有，看到了吗？ 居民李先生说，修改过程中相关的公示工作并不到位， 居民的合理诉求没有办法得到有效的反馈，设计方案对业主不透明，没有取得业主的认可支持。 记者联系到项目施工方北京城建道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先生表示， 主要还是这个特殊天气，这雹子是属于这个不可抗力这块。 而项目经理之一北京吉盛安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表示，施工环节没有问题。 其实你想说整体这个设计或者说整体这施工环节有问题吗？没有。 李先生进一步表示，小区旧改项目的施工材料都是有合格证书的，并且都进行过抽检。对于居民质疑较为集中的屋顶瓦片为何要更换一事，李先生表示， 本身施工单位也给我看过，就是他们上楼上之后拍过照片，有很多地方都是什么，这瓦已经坏了，所谓的琉璃瓦吧，就这种工艺是已经不允许再使用了。 北七家镇政府负责旧改工作的城乡建设办工作人员表示，公示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 当时还怎么说呢，当时是这个程序确实是没有对大家进行公示。 在熟悉小区旧改情况的小区监理工程师李先生看来，小区内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 就是所有的信息并不是说对等的，就是我们知道的可能居民不知道，居民看到的我们可能也没有看，没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有效的一个沟通的平台。 有关蓬莱公寓小区老旧改造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清锐李锐为您梳理一下今天国内的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疫情方面，广州市越秀区出现了一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调查认为是收垃圾时意外暴露所感染。今天上午，广州市召开疫情防控新发布会通报称，昨天广州市越秀区在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当中，排查出一例新冠肺炎核酸阳性人员。接到通报之后，流行病学调查快速展开。 这名人员徐某是越秀区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女性，42岁，从事送餐和清洁房间等工作。她所在隔离酒店现有工作人员56人，在住隔离人员103人。8月份以来，这一隔离酒店累计报告7例境外输入感染者。这名工作人员8月30号之后都在隔离酒店居住，9月4号的近5次常规核酸筛查都是阴性。 基因测序结果显示，这名人员与隔离酒店9月4号报告的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杨某基因测序高度同源。结合流行病学调查，该人员于9月1号以后被感染的可能性极大。初步判断，徐某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相关联。经省市专家研判，社区传播风险比较低。 另外，根据广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张周斌的通报，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徐某在8月30号14:03，9月1号14:13，在杨某隔离的房间门口收拾垃圾。但是，杨某在8月30号16点进行了核酸采样，结果是阴性。结合核酸测序的结果，还有流行病学调查现场的情况，可以判断徐某是在9月1号下午收集垃圾时意外暴露造成的感染。 张周斌表示说，这个事情也再次提醒我们，对于新冠病毒而言，特别是德尔塔变异毒株的传染性依然是很强的。在当前境外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每一个市民都不能掉以轻心，个人防护依然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少聚集、验核酸、接种新冠疫苗，依然是我们预防新冠，同时维护来之不易防控成果的一个重要手段。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看，我们都知道诚信经营、守法经营是商家经营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底线。然而有少数商家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讲诚信，虚假宣传，让消费者上当受骗，蒙受损失。为了解决这些困扰老百姓的经营问题，遏制区域性、行业性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部署了2021民生领域案件查办铁拳行动。 本次铁拳行动重点打击的都是与群众关系密切的违法行为。据介绍，铁拳行动重点聚焦农村与城乡结合部市场以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多发的重点区。截止到8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已经收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的2000多起典型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报道。 铁拳行动重点打击8类违法行为，包括销售药残超标的畜产品、水产品、 及未经检验检疫或检出瘦肉精的肉类，宣称减肥和降糖、降压、降脂等功能的食品中添加药品，生产销售偷工减料劣质钢筋、线缆，生产销售劣质儿童玩具，中介机构乱收费，翻新黑气瓶，农村市场山寨酒水饮料、节令食品、神医神药等虚假广告。 执法稽查条线来牵头，相关的机构进行配合，各地结合实际，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制定行动方案，集中优势兵力，精准重拳出击，切实让监管长出牙齿。北京、上海、四川等十多个省市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将铁拳行动作为首要工程，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抽调精干力量，全力推动实施。 截至八月底，市场监管总局已收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的2000多起典型案件，这些案件都与民生密切相关。 各地对违法行为作出严厉处罚，有力打击了违法者的嚣张气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进一步发挥铁拳行动的警示震慑效应，我们还将违法失信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加强信用约束，警示经营者守法经营。 记者了解到，为了确保铁拳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解决老百姓烦心闹心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部门制定了一整套工作措施，围绕案件查办这条主线，发挥执法的打击惩处效应和宣传的警示震慑效应，综合运用法律规定的手段，对违法行为综合分析，依法从重处罚，切实加大违法成本。 建立内部协调、上下联动、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注重在个案查办中追查生产源头和销售网络，努力铲除整个违法产业链条，端掉黑窝点、黑作坊，大力推进行刑衔接，加大打击力度。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近日，全国妇联、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共同推进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完善对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支持举措，促进女性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有关报道。 通知就加强思想引领、开展指导培训、支持促进就业、加强创业扶持等四个方面推出了具体举措。要用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24365高校毕业生智慧就业平台，要做好就业帮扶，对就业困难的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援助，根据不同困难状况分类开展就业帮扶，要强化市场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涉及就业性别歧视的问题及时核查处理，对涉嫌就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实施联合约谈。在加强创业扶持方面，通知明确，要推进大学生创业园、全国大学生创业服务网、女大学生创业实践基地等载体建设，为女性高校毕业生创业创新、返乡创业提供咨询辅导、跟踪扶持等一站式服务。要组织开展女性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大赛、技能比武活动，为女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打造更多交流展示和服务平台。要加大与商业金融机构合作力度，为女性高校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按规定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新学期刚开学，山东菏泽一所小学要求房产套内面积超过60平米才能够入学的消息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被质疑是嫌贫爱富，违背教育公平原则。学校负责人表示，设置房产面积的条件是应对炒作学区房的行为，属于无奈之举。当地教育局承认工作不到位，目前的学区内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已经全都解决了。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的报道。 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位于菏泽市中心，有周边小区的业主向媒体反映，他们的房产属于这所小学的学区，但是今年八月网上报名的时候，校方以相关房产套内面积不足60平米为由，拒绝了他们的入学申请。有负责这个区域的房产中介介绍， 以前有说60米以上，但是奥林花园北区的阁楼40多平方，人家也有能上的。今年就限制的比较严一点。那比如说父母在菏泽其他地方有房产，他如果再买的话，那都不行。比如说他在西关有一套房子，也有房产证，那你又买了这边的房子，那他就不一定能上。 记者在菏泽日报下属的新媒体平台上找到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2019年7月发布的关于招生工作的声明，文中提到，随着棚户区改造及城市化进程加快，该校学区范围内适龄入学儿童急剧增加，学位严重不足，经上级相关部门同意，在今后招生工作中将按照完全符合条件者优先分批次处理的原则，首批招生先解决户口房产都符合要求的，其他情形是校舍师资等基本条件解决情况，再报请上级有关部门研究处理。关于房产证件的认定，这份声明给出的标准是，本学区范围内产权完全属于儿童直接监护人的成套住宅，只由若干卧室、厨房、卫生间、客厅等组成的供一户使用的房屋，一般套内面积不小于60平方米，而非小公寓、商业用房、写字楼、储藏室、小阁楼等。学区内有房产，但是没有作为日常生活居住地或者租借给他人的，产权人子女不享受该校划片招生入学政策。房产证件在2019年8月31号之后取得的，按新增加居民对待，由属地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到新增校舍入学，学区内原拆迁户回迁安置的不受此限制。有舆论质疑60平米的限制政策是嫌贫爱富，违背教育公平原则。菏泽市教育局负责人通过当地媒体回应称，此次事件受到广大网民关注，说明我们工作中还有不到位的地方。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是菏泽市教育局下属的公办小学，享有山东省教育示范化学校等称号。菏泽市相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该小学学区内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已经全部得到解决。 都上了实验小学，他实验小学好几个校区，他就在不同校区都已经解决。这三个校区都离得很近，都在周边2公里之内，所以说他不存在很远，但是有些家长他一直感觉到校本部好像是好一点什么的。 记者注意到，截至发稿，在房产中介网站上仍然有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学区内的房源将学校名称写在标题上作为卖点。菏泽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城区学校建设力度，优化教育布局，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公开资料显示，浙江温州、江苏如皋等地部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入学条件中也有房产面积在60平米以上的要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地方政府应当努力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尽可能压缩资源不均衡导致的获利空间。 当地政府要制定这些政策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全面的完整的因素。政府要从保证老百姓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这个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看着这个问题积累。那么事实上，我在各个地方调查呢，就发现确实有一些地方利用学校来带动房价，利用房价呢再来造一个什么样的学校，这两个方面呢有一点相互互动。这个互动呢，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那肯定是不利的，他要付出更高的成本。从某一些当事人这个角度来看，他这里面有很大的一个利益空间，他能够获利。所以呢，从政府这个角度来看，就应该是把这些有从中获利的这个空间把它挤压下去，那么这些问题呢就会减缓了，就至少不会像这样牵引那么多人的这个注意力。 其他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西安交大第二附属医院一张55万元的医院收费票据在网上引来关注。票据显示，一名一岁的幼女从今年8月17号开始住院4天，直到8月21号花费55万元，其中床位费620元，化验费930元，护理费80元，检查费1555元，诊查费120元，最贵的是西药费高达55万零177.2元。 那么住院四天花了55万的药费，这合理吗？记者分别采访了医院和患儿家属，双方都表示，网上的收费单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流传出去的，治疗完全符合指南也是很有必要的。 西安交大附属第二医院向记者证实，患者是一名不满2岁的小女孩，因为四肢无力、运动落后，2个月前来到医院儿童病院求诊，最终确诊为脊髓型肌萎缩症。西安交大附属第二医院患儿治疗团队学科负责人黄少平教授介绍，脊髓型肌萎缩症是一类由脊髓前角运动神经元变性导致肌无力、肌萎缩的罕见疾病，发病率大约是1/1000。如果不积极治疗，将逐渐出现多功能系统的功能损害，最终会出现呼吸衰竭，随时有生命终止的可能。 那么就此呢，医院在救治患儿的过程当中使用了一种昂贵的罕见病药物，叫做诺西那生钠。这部药物呢，在国内售价高达55万元，也是全球唯一用于治疗罕见病脊髓性肌萎缩的特效药。那这种药呢，是由美国研发的。2019年2月份，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引进国内，当时的价格为70万元。这个价格直到今年1月份才降为55万。黄少平教授介绍，在药物使用方面，公立医院实行的是药品零加成。 对于这件事儿在网上引起的波澜，患儿的妈妈向记者表示，用药是她同意的，她很感谢交大二附院救了孩子的命。这个药品交大二附院没有多收一分钱，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查药品的价格，希望大家不要捕风捉影，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一个普通家庭的正常生活。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娱领域啊。你有多久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受疫情的影响，加上缺少爆款，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档期啊，可谓是静悄悄。总票房比2019年同期减少60%，观影人次也减少了3亿。 不过随着全国疫情形势好转，11部电影定档国庆，影视又成回暖之势。目前定档的11部影片中，已经有《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铁道英雄》3部大制作影片，网友称为国庆档三巨头。 长津湖目前累计想看数为3部之最，这部影片制作班底啊也比较强，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联合执导，据说剧本准备了5年，初稿剧本就达13万字。电影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志愿军战士的战斗精神和感人故事。吴京、易烊千玺饰演一对兄弟，演员还有段奕宏、胡金、朱亚文等。长津湖的服装、道具、演员人数、数量也都创下新纪录，在战争场面和故事性上应该也值得期待。 我和我的父辈中也有吴京，只不过是作为导演。那么这部影片与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是同一系列，也是主打情怀的拼盘电影，由吴京、章子怡、徐峥、沈腾四位演员跨界指导，讲述了四代父辈的奋斗经历，张艺谋、宋佳、黄轩、张雨绮等主演。 另外，《铁道英雄》则是改编自鲁南铁道队抗战英雄的真实事迹，由张涵予、范伟、魏晨、周也、俞浩明等主演，导演为杨峰。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呢，已经被演绎过很多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啊，则是从年轻的视角，能否演出新意至关重要。 近几年国庆档正逐步壮大，从影片的类型来看，主旋律影片成为国庆档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担忧题材重复，观众可能会有所疲倦，因此像《五个扑水的少年》《十年一品温如言》这类青春题材的影片也有可能成为黑马。 此外，还有改编自郑渊洁作品的真人儿童电影《皮皮鲁与鲁西西之罐头小人》，以及《朱迪克之蓝海奇缘》《萌鸡小队萌闯新世界》《大耳朵图图之霸王龙在行动》等动画电影。 与此同时，全国多地影院正在逐步恢复营业。记者从灯塔专业版上看到，截至9月3号，全国营业影院总数达1.02万，营业率达到94.2%，比前一天增加了113家。从趋势图上看到，基本恢复到疫情以来的平均水平。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王者荣耀回应服务器崩了，称将陆续补发相应赔偿。昨天晚间，王者荣耀服务器崩了，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名。针对王者荣耀服务器崩溃致使玩家登录异常、游戏体验不佳一事，王者荣耀回应 表示说已经收到外界反馈，部分玩家出现排位赛、电风赛进入异常的情况。那这一问题呢，目前已经处理完成，逐步恢复。针对因服务器影响而丢失对局的胜利方，王者荣耀官方将陆续补偿相应的这个补发。王者荣耀对给玩家带来的影响也表示感到非常抱歉。 近期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提出了多项堪称史上最严的新举措。 其中要求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只能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天的20点到21点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我们再来关注网红面包田园主义道歉，称实测热量超标是因为配方里增加了谷软粉。近日，上海消保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经专业机构检测，号称销售第一、主播薇娅带货、丁香医生推荐过的田园主义全麦面包，包装上标识的营养成分表数据存在偏差，碳水化合物实测值是标注值的116%，能量实测值是标注值的131%，蛋白质的实测值是标注值的256%，钠实测值是标注值的233%。 那么昨天呢，田园主义发布道歉声明，表示已经查明问题的主要原因是8月1号进行产品升级时，在原配方里增加了谷软粉的添加量。 据公告，谷软粉是一种小麦蛋白粉，每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88克，而10克蛋白质会增加170千焦的能量。由于田园主义实验室的测算错误误判为没有超出标签标识管理规定的误差值，所以没有进行及时的送检，更没有把数据更新到包装上。 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田园主义也提出了赔偿方案，对8月7号以后所有购买全麦面包原味产品消费者进行赔偿。赔偿方案可以是直接选择退款，或者是等待产品整改完成后等量赔付最新产品，在9月30号之前完成全部售后。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96金60银51铜，中国代表团连续5届残奥会金牌奖牌双第一。在今天结束的东京残奥会羽毛球男子双打比赛中，中国选手屈子墨、麦建鹏组合以2-0战胜对手，获得冠军，为中国队再摘得一枚金牌。 至此，东京残奥会中国代表团完成所有参赛项目，奖牌数定格在96金60银51铜，总计207枚奖牌，雄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的榜首。那这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5次位列夏季残奥会金牌榜和奖牌榜的双第一。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称你们的精彩表现为广大残疾人树立了榜样，为残奥事业增了彩，为祖国争了光。你们的优异成绩进一步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祖国和人民期盼着你们平安顺利归来。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来关注美国。飓风艾达席卷美国东北部多地，在8个州引发了洪水、龙卷风等灾害。截止到当地时间的9月4号，艾达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部分灾区仍处于断电状态，其中多地需要等到9月底才能恢复供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艾达对新泽西州部分地区的影响仍在持续。此前，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表示，新泽西州仍未脱离险境。他最大的担忧是如何处理仍处于高位的积水和艾达带来的破坏，进行清理将需要很长时间。在新泽西州一些地区，大量基础设施和民宅被毁，一些居民表示自己居住的社区几乎被完全摧毁。纽约州也是此次受艾达影响的重灾区之一，受飓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纽约多地洪水泛滥，倒灌入低洼地带。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纽约市至少有11人因洪水涌入地下室公寓身亡，而这些人大多是移民以及低收入群体。路易斯安那州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虽然艾达已离开多日，但当地生活依然没有恢复正常。据统计，该州有100多万户断电，60万人的日常供水受到影响。此外，还有媒体爆出路易斯安那州一些养老院在飓风来袭时没有及时疏散，甚至出现了工作人员在飓风来临前集体消失，一些老人因此不得不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等待救援。而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至少有6名养老院的居民在疏散后死亡，这些人的死因还在调查当中。针对美国政府在这次飓风灾害中的糟糕表现，许多美国人表达了强烈不满。一些人质疑政府应对灾害迟缓且缺乏有效的应急预案，还有一些人认为，如果政府能够更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些人的生命可以被挽回。 我们再来关注阿富汗局势。潘杰希尔省是目前阿富汗境内唯一没有被塔利班占领的省份。由于塔利班与当地武装力量谈判失败，双方的冲突交火从2号开始持续升级。4号，塔利班宣布在潘杰希尔省取得重大进展，但是这一说法遭到了当地武装的否认。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阿富汗塔利班4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他们已经控制了潘杰希尔省的舒图尔、帕里扬、汉赫和阿纳贝等地区，并且在继续推进。此外，还有报道称，塔利班已经完全接管潘杰希尔省，所有当地武装人员都被俘虏。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和当地武装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逃跑。不过，潘杰希尔省武装力量的一名发言人目前已否认了这些说法，称当地的激烈交火冲突仍在持续，而进出潘杰希尔的主要通道之一哈瓦克通道已被切断。目前，数千名塔利班武装人员被困在帕里扬地区。此外，马苏德也在4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将在潘杰希尔省与塔利班继续战斗。由于潘杰希尔的网络和电话通讯都已经中断，因此外界目前无法对双方的说法进行核实。潘杰希尔省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是目前阿富汗最后一个不受塔利班控制的省份。在塔利班8月15号进入首都喀布尔后，时任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萨利赫与前北方联盟领导人马苏德之子艾哈迈德·马苏德在潘杰希尔组建反塔利班武装力量。塔利班随后派人前往潘杰希尔谈判，但在本月2号谈判破裂之后，塔利班决定在当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日本。日本首相菅义伟3号宣布退出自民党总裁选举之后，谁将成为他的继任者也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据日本电视网4号报道，菅义伟透露了他支持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的意向。河野太郎已经在3号表明了他准备参加竞选。据了解，河野的这一决定已经得到他所在的派系的领袖麻生太郎的认可。而在此之前，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也已经宣布确定参选。 新一届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在9月17号进行公告，9月29号进行投票和开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菅义伟作为自民党总裁的任期将在本月末结束，预计他将会辞去首相一职。 那梳理下来啊，目前已经有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现任的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等人表达了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意向。那么谁将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继而成为新一届的日本首相？未来日本的政坛又是否会回到频繁更换首相的时代？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吕耀东的分析。 从少壮派来讲，就是河野太郎。河野太郎呢，在近几年来，在自民党里边，他的民调支持率是比较高的。岸田文雄本身呢，是一个元老了，还有这个高市早苗，他在自民党内边呢，也是比较活跃的。从支持率上来讲啊，就民调支持率，当然河野太郎比较高，但是岸田文雄呢，还是很有实力的，因为岸田文雄本身是自民党派阀岸田派的首领。河野太郎呢，也是第二大的麻生派的成员之一。那么，如果有麻生的支持，我想这次他参选自民党总裁也是有一定的实力的。 菅义伟放弃参选，意味着自民党总裁选举乃至接下来的众议院选举将出现更多的变数，而这或将影响日本政坛今后的长期走向。